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品北京的味儿，甜葡萄，听北京的声， 做门端， 哼北京的曲儿，聊北京的事儿。 这哥哥馒头你把它吃了，你把它餐了，还有你把它捋了， 嗨，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拨了。 您说这叫什么话呢？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四九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话说天下之阿龙闲聊北京城。今天呢，咱继续跟您聊北京的千年古刹法源寺。说起清朝的康熙皇帝啊，可以说是文治武功，他一生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噶尔丹，被后世誉为千古一帝。可要说到康熙皇帝和佛教和敏中寺的关系，也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小故事。康熙皇帝作为清朝的一代圣君，他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有着不凡的贡献。康熙皇帝从小很注重儒家思想的学习。记得电视剧《康熙王朝》里边有这么一场戏，说顺治在位的时候啊，有一回他要亲自看看皇子们学业如何，于是亲自视察。看了皇子们的文章之后，顺治觉得小玄烨很器重孔孟之道，喜欢汉族文化，就斥责小玄烨不要忘本喽，要记得自己是满人的后代。可是小玄烨却说呀，我学习孔孟之道就是要了解汉人的文化，不了解他们的文化怎么能够很好的统治他们呢？没想到当时玄烨小小年纪竟然说出了这番话，而且见地很深呢。顺治皇帝听完之后大加赞赏。其实啊，甭管电视剧里这个章节是真是假，这足以证明康熙皇帝从小就有远见卓识。康熙皇帝不光对儒家思想研究很深，他对佛教也是极为感兴趣。而且康熙皇帝很清楚地意识到佛教对于清朝的统治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康熙皇帝在位的时候，中国的佛教发展非常兴盛。康熙皇帝本人对佛教也是礼遇有加，光咱北京地区潭柘寺、戒台寺、广济寺、法源寺、云居寺八大处，康熙皇帝都亲自朝拜过。康熙皇帝一生流传后世的墨宝真迹不算太多，但是北京有些寺院里边却留下了康熙御笔，比如现在法源寺里就存有康熙的御笔。那么康熙为什么要给当年的敏中寺、现在的法源寺亲赐御笔呢？要说起来啊，这还和清朝初期的三藩之乱有点关系。在清朝康熙年间，当时敏中寺有位僧人，法名叫寿喜。寿喜和尚平时啊精进修行，修为很深。寺里边的方丈觉得寿喜今后必定是佛门龙象啊，于是决定把衣钵传给寿喜。从此寿喜成了敏中寺第六代方丈。在寿喜住持敏中寺期间，有一次平南王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来寺院里边游玩，作为方丈，寿喜和尚一路陪着。在整个游玩过程当中，寿喜方丈通过言谈举止就观察发现了尚之信这个人举止很轻狂，而且生性很残暴。寿喜只是观察到了，但一直啊还是默不作声的在一边陪着。康熙十二年，三藩发动了叛乱。所谓三藩呢，就是清朝初期的时候封的三个明朝旧臣，其中有驻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驻守广东的定南王尚可喜，和驻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 这三个藩王长期割据一方，而且他们离朝廷又很远，管理起来很不方便，于是就成了康熙皇帝的心头之患。在康熙十二年，康熙皇帝决定要裁撤三藩，借着这个由头，三藩起兵造反了。三藩这一反呢，康熙烦呢，有一天就来到敏中寺要散散心，心想着跟出家人聊聊天，也许心情啊能好点。接驾的正是方丈寿喜和尚。寿喜一看今天皇上好像挺心烦的，把康熙让进寺院，溜溜达达的就开始问皇上，您这是怎么了？康熙啊就把三藩造反的事儿跟寿喜说了。寿喜和尚接过话茬说，皇上啊，三个藩王虽说我都没有见过，但是定南王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可是来过我这寺院的，当时还是贫僧亲自接待的，我觉得三藩之乱必败无疑。寿喜这话一出，康熙皇帝啊倒是来兴致了，说，法师啊，你是怎么判定三藩必败的呢？寿喜不着急不着慌地开口了，上次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来到寺院，我观察了一下，此人举止轻狂，生性残暴，正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可见尚可喜也好不到哪儿去啊。而且三藩叛乱那是逆天而为，不得民心，所以我说他们是必败无疑。皇上您不用总为这件事情发愁。不知道是天意啊，还是寿喜方丈分析的确实在理，最后三藩之乱被康熙皇帝给平定了。康熙回想起当年在那么烦躁的时候，敏中寺的方丈和尚寿喜诚心地开导我，康熙皇帝为了感谢寿喜方丈，特意题写了存诚二字赐给了敏中寺。现在呢，这块匾就挂在法源寺的观音殿里。清朝的乾隆皇帝啊，也是一位热衷于佛教的帝王。这位皇帝在清朝历史上颇具传奇色彩，他在位60年，自称十全老人，做过太上皇，也是清朝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在世的时候传下皇位的皇帝。乾隆喜欢诗词歌赋，存世的墨宝不在少数，他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一视同仁，尤其对藏传佛教做出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比如雍正皇帝驾崩之后，乾隆皇帝把父亲雍正做太子的时候住的雍亲王府改成了雍和宫，现在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乾隆在位期间还兴建过香山的昭庙，现在残存的遗址还能看到。而且乾隆还命宫廷造办处大量的铸造佛像，刻印汉文大藏经，我们称之为龙藏，在国内广为流传。不光如此啊，乾隆皇帝也曾经自己亲笔写过《金刚经》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些御笔的佛经现在在各大佛教寺院的法务流通处还能请到复制版的。要说到乾隆和法源寺的姻缘呢，那是在乾隆9年，当时他给法源寺御笔书写了一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部佛经可以说是佛教里边最为短小精悍的一部佛经了，通篇只有260个字，但是字字珠玑。般若心经是高度的概括了佛教的精髓，如果参透一部心经，那就等同于参透了佛教3藏12部大藏经啊。乾隆皇帝御笔书写之后，又命人把经文刻在石碑上，好让经文流传百世。这通石碑高是3米12，宽是97厘米，上边是盘龙碑头，上写御书二字。这碑的底座上描绘的是观世音菩萨、善财童子和龙女的造型，这组造像是出自清朝宫廷画师丁观鹏之手。您现在去法源寺还能看到这块御制心经碑，它就立在大雄宝殿台阶下边西南角这位置。当您看完了乾隆的御笔心经之后啊，不妨再绕到这块碑的后身，背面还有一首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御制法源寺瞻礼诗。乾隆43年，乾隆皇帝拨款对法源寺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历时2年多。在乾隆45年正月修缮完工之后，乾隆皇帝御驾亲临法源寺瞻礼，一时兴起便写下了御制法源寺瞻礼诗，就是刚才介绍的。 除此之外，乾隆还曾经御赐法源寺一块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法海真源”，这四个字啊，苍劲有力，现在还完好的悬挂在法源寺大雄宝殿里。想当年，老爸雍正皇帝赐名法源寺，现如今儿子乾隆皇帝御笔“法海真源”，这父子俩呀，也算是相得益彰了。讲完了帝王和法源寺的渊源，下边呢，我再给您讲讲法源寺里的传奇人物。在清朝咸丰元年阴历十二月初三，湖南湘潭的一户人家里，一个新生儿落生了。可谁也没想到，在几十年之后，这个孩子会成为近代中国佛教界德高望重的一代高僧。这个孩子俗名叫独山，当他降生之后的第七年，小独山的母亲便撒手西去了。那个时候独山还在上私塾，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小学。那个时候的私塾啊，孩子入学先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然后才是四书五经。小独山学完了基础的几部书，刚开始学习四书里的论语，没想到自己的父亲也去世了。这一年独山才十一岁，父母双亡，一下子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了小独山的身上，私塾是没法接着上了，小独山就学着每天下地干活来维持生计。虽说独山的姥姥家还有亲戚，但是小孩很要强，不愿意靠别人，要靠自己自力更生。有一天独山又是下地干活去了，没想到刚过中午，突然是乌云密布，一声响雷，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的就砸下来了。于是小独山赶紧往家跑，可雨实在太大了，独山只好就近找了一家房檐底下先避避雨。就在躲雨的时候，他听见窗户里边有人在念诵唐诗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少孤为客早，听到这句的时候啊，小独山就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了，不禁是潸然泪下。其实独山在上私塾的时候学业很好，现在父母双亡被迫辍学了，他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还想上学，可家里没钱。于是独山只好是干完了地里的活，就跑到私塾窗根底下听先生教书。时间一长，私塾的先生就发现了，他看这孩子确实挺爱学习的，就说呀，你呀还回来上学，我免费教你。没想到独山挺要强，说我现在没钱上学，不用进私塾，就在窗根底下听也挺好的。私塾先生也是爱惜人才，觉得挺好的孩子，如果不上学以后就该耽误了。可这孩子自尊心又强，于是想了一折中的办法，说不如这样吧，你跟我学也不白学，我虽然不收你学费，但你每天呢帮我扫扫院子，做顿饭怎么样啊？独山一听这话很痛快就答应了。就这样每天放了学，其他学生都回家了，小独山留下来帮着先生干点家务。其实啊，私塾先生是可怜独山，所以活也不是很累，而且干完了活呢，先生还留着独山吃晚饭。先生看这孩子这么勤快又这么好学，打心眼里边就觉得他以后必然是一个人才。日子一天天过着，就在独山十四岁这一年，不幸又降临了，私塾先生因病去世了。这下想上学都上不了了，想想私塾先生平日里对自己这么好，这突然一死啊，独山真是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位亲人。不管发生什么，这生活总得继续。这一年十四岁的独山来到了当地一户富绅的家里边，给人家当一个公子伴读。说是伴读啊，其实活是一点不少干，跟奴才没什么区别。不光这样，家里的主人只要是不高兴了，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就这样独山在这家熬了四年多，天天受罪，他开始觉得世事无常，人生苦短呐。十八岁这一年，独山来到了湘阴法华寺，拜在了东林长老门下出家了，法号叫静安。以前的独山，现在的静安和尚 不光对佛学精通，而且对中国的古文化也造诣颇深。据说静安熟读唐诗300首，可以过目不忘，而且他一生写诗1900多首，实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近代的一位诗僧了。1877年的秋天，26岁的静安来到了宁波的阿育王寺参拜佛祖舍利塔。当他双手合十地站在佛塔面前的时候，心中感慨社会的动荡，百姓民不聊生，希望佛祖大慈大悲，可以挽救苍生于五浊恶世。为了表示自己是佛的虔心，静安呢慢慢地拿出了一条白布，缠在了两根手指头上，在布上浸满了灯油，他点燃了两根手指头，忍着剧痛，汗水从额头淌下来。这静安默默地念诵佛号，为众生祈福。因为静安燃指供佛，烧去两根手指头了，所以后世啊都称他叫八指头陀。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全国相继成立了很多佛教团体，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八指头陀领导的中华佛教总会。1912年4月，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的流云寺成立，八指头陀被推举为会长。这个时候国内时局动荡，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袁世凯在北京当了大总统。因为社会不安，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毁佛的事件，所以中华佛教总会的会长八指头陀静安不能坐视不管。1912年11月1号，八指头陀来到北京，住在了法源寺。当时法源寺的方丈道街都是八指头陀徒弟辈的。八指头陀来到北京为佛教事业奔走，因为操劳过度病倒了，最后在法源寺圆寂，时年62岁。下面呢要给您讲的这段故事啊，主人公大伙儿一定非常熟悉，两位诗人泰戈尔和徐志摩。记得上高中的时候，一部电视剧叫《人间四月天》，把大家关注的目光全都拉到了徐志摩身上。那几年徐志摩的诗集卖的也是异常火爆。徐志摩作为著名的诗人作家，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谢冕在《徐志摩》这本书的编后记当中啊，这样评价徐志摩，我觉得入木三分，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想作诗便作一首好诗，并为新诗创立新格，想写散文便把散文写得淋漓尽致，出类拔萃，想恋爱便爱得昏天黑地，无所顾忌。这便是此刻我们面对的徐志摩。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那短暂的如同一缕向天空的青烟的一生，甚至没来得及领略中年的成熟便消失了。但即便是如此，他却被长久地谈论着，而被人们所不忘。从这点看，他的率性天真的短暂比那些悲琐而善变的长久要崇高得多。这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与林徽因的友情，他与陆小曼的婚恋，他与泰戈尔等世界文化名人的交往，直至他的骤然消失，那灵动奔放的无羁的一生，都令我们这些后人为之神往。这段文字里啊，谢冕提到了徐志摩与泰戈尔的交往。其实作为两个人友好的见证，北京的法源寺里边曾经留下过他们的足迹。那是1924年4月12号，泰戈尔坐船来到了上海，徐志摩专程到上海迎接这位印度大诗人，而且此行徐志摩还要为泰戈尔当翻译。这次来中国，泰戈尔不光是为了饱览中国的秀美山川，他还在中国安排了很多的演讲。可是一个多月之后的一次演讲，竟然变成了泰戈尔此次来中国的最后一次演讲。当时泰戈尔来中国，虽说受到了中国文化界的热烈欢迎，但他演讲的同时也被一些中国的文学家所痛斥。泰戈尔的演讲遭到抨击之后，徐志摩毅然决然地站出来为泰戈尔辩解，说让大家理解这位老人，说他年纪那么大，身体也不好，一路过来舟车劳顿，光是演讲和座谈就有几十场之多，

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十四五，共创美好新时代。 Yeah.